真火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17集。伟大的人开始并不伟大，他只是清楚自己比别人高明的地方，也明白别人比自己的高明之处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绝不滥用自己的高明，只是更加谦虚地吸纳别人的高明，并且在这吸纳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，一步步走向伟大。李文忠、邓有德虽然气愤，却没有一点办法，之后回来了，将情况报告给朱元璋。这时候朱元璋刚进入河县，知道了情况，召来常遇春、徐达等商议对策。常遇春说， 依我看来，李普胜、赵普胜二人此次请元帅去巢湖议事，一定是不安好心，我们可否借一缘由，引诱其上岸，然后把他们给歼灭，夺取水师。 汤和说， 赵普胜、李普胜两人狡猾多端，元军多次剿灭都没有成功，他们劫在水中来去无踪，占尽天利，如今见我军势众，恐怕很难引诱其上岸呐。 这时候朱元璋问道， 各位将军，看看有什么良策来诱杀这二人呢？ 他的目光移至到徐达，示意要他讲讲看法。 徐达说，以末将之见，不如从其所轻，欣然赴约，途中生变，反诱之杀之。 胡大海这时候急了， 哎，万万不可，明知这二人心怀不轨，元帅若去，岂不非常危险啊？更何况到了水里，便是他们的天下，又如何能诱之杀之呢？ 徐达说，胡作军切莫着急，听我将具体安排一一道清，能否可行还请元帅定夺。 朱元璋征求一下常遇春的意见， 常将军，你看能否可行啊？ 常遇春说，我看可以，我愿意随元帅同去巢湖走一趟。 唐和说， 元帅去了，常将军理应坐在军中发号施令，还是让我与元帅同赴巢湖。 这时候 胡大海、郭英、穆英都是争相说愿意与元帅同赴巢湖。等众人说完，徐达才冷静地说： 我认为我与元帅同赴巢湖比较合适。昔日奉元帅之命，我领兵夺了河县，为此李普胜、赵普胜对我恨之入骨。这次如果我与元帅同往，想要报了抢夺河县之仇，李普胜、赵普胜两位更容易上钩。朱元璋拍板说：好，徐达言之有理。就请常将军坐镇军中，指挥各部，汤和协助，徐达与我同往巢湖，胡大海、郭英随后传接应。速速派人通知赵普胜、李普胜，说朱元璋即将来巢湖，商谈共夺平江之事。巢湖水寨中，李普胜、赵普胜不断接到朱元璋部队的消息，知道朱元璋亲统大军已经来到了河县，又是高兴但又是担忧。赵普胜说：平江之战，看样子朱元璋是志在必得呀。李普胜说：哼，只是不知道他朱元璋真有胆量来我水寨商谈。我看啊，他未必如此蠢。正在议论间，军士来报朱元璋信使求见，快快传进来。来的就穆英一个人，他告诉赵普胜、李普胜，明日中午之前，朱元帅与徐副将军一船两人来与他们商议攻占平江之事。李普胜、赵普胜问清徐副将就是那个攻打河县的徐达，心里恨得痒痒的。等穆英一走，立刻召集亲信到军营中挑选30几个胆大心细、武艺高强的勇士，一一做了细致安排，就等着朱元璋、徐达的到来。第二天一上午，朱元璋与徐达就上了一只大木船，这船里还藏了条小船，装了很多容易燃烧的木品。由于划船的只有徐达，在攻占河县时救下的船家父子，人数太少，船行的又比较缓慢，划了足足1个多小时，船才到了能看清水寨行人的地方。按照原来商量好的办法，朱元璋令船家父子共一将船绕进巢湖内唯一的暗礁堆里，不一会儿船便搁浅了，怎么划也划不动。朱元璋坐在船上，徐达让2个少公齐声的大喊：船搁浅，请赵普胜、李普胜都尉过来议事。赵普胜、李普胜在寨里欢天喜地地等着鱼儿上钩。当他们远远地看到朱元璋的船时，心里非常的高兴。看着船只行动过于缓慢，赵普胜对李普胜说：看看朱元璋的手下都是笨蛋，这船划得这么慢。李普胜说：要论水上作战，就你我两人，那朱元璋的部下怎么熟悉水战呢？正说着，又看见朱元璋的船驶进了暗礁堆里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大声地骂道：妈，死猪，真是一群死猪。李普胜正骂着，听到那边请他们到船上去议事，不由回头看了看赵普胜。李普胜说：我们不去， 让他们过来。 赵普生听了，点点头，便让军士回道：“ 等一等，我们派人来接你们过来。” 徐达说：“ 不行，请二位都尉过来议事，不然我们就让后面的船接我们回去。” 李普生、赵普生朝远处一看，果然见离朱元璋乘坐的船不远处还有一只船停在那儿。李普生说：“ 后面的船不准向前，我们立即过来。” 一条小船带着两个将军模样的人渐渐靠近了。徐达暗示朱元璋要小心，两个将军模样的人上来，徐达迎上前去问道：“ 来人可是李普胜、赵普胜两位都尉？” 来人说：“ 我们不敢冒名顶替，我们都是都尉手下的副尉，奉命前来查验，如果没有异常，都尉即刻前来。”“ 请。”“ 我家朱元帅就在舱内，二位请详尽查验。” 两副都尉到船上四处查看，看到了一些易燃之物，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。回去没多久，赵普生、李普生两人过来，有四位端着酒菜的女子随同。朱元璋吩咐船家父子去把那条小船拖到船尾，便同徐达迎接赵普生、李普生上船。就在他俩先后躬身进入舱里时，还没坐下，朱元璋与徐达双双地拿出剑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赵普生的剑来不及拔出，而自己已经被徐达刺中了左胸，翻身掉到水里，然后与朱元璋一前一后将李普生砍倒。几位随从惊慌乱叫，徐达高声喝住了，告诉他们说：“ 这船马上会起火，你们都到船头跳下去，一定会有人救你们的。” 徐达说完，举起燃烧的蜡烛点燃船上的干草，顿时浓烟滚滚，火越烧越大，几位随从窜到船头鬼哭狼嚎，这火一直烧到脚下，逼得他们只好往水里跳。徐达与朱元璋趁势来到船尾，下了小船。赵普生、李普生的部下看到大船起火，这才拼命地划来，而划到近前，见到火光中有人跳水，认为其中或者有赵普生、李普生，急忙去救人。等他们将落水的随从和满身是血的赵普生一一救起，李普生早已烧成了灰烬。这时候朱元璋与徐达早就上了胡大海与郭英的大船。第二天巢湖水势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小部分由李普生的儿子李胜云带去投奔徐寿辉的天完政权，而大部分人则由与赵普生、李普生两都尉不和的于延玉父子、廖永安兄弟率领下投靠了朱元璋。朱元璋别提多高兴，亲自设宴请于延玉等水师将士，任命于延玉为水师都尉，统领全部的水军，并且给所有投靠的人连升三级，一边加造船只，一边扩充训练人马，组建自己的水师。1356年初，迅速壮大的红巾军在刘福通的指挥下兵分三路全线向元军冲击，元军被刘福通进攻的没有力量的顾忌，而各路趁机起义的义军有的忙于巩固地盘，有的忙于称王称霸，而有的呢则是忙于享受作乐。朱元璋审时度势，也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， 拼命地在南方扩大自己势力。他先后派兵攻占了镇江、广德、长兴、江阴等地，势力范围得到迅速扩展。1356年4月，他亲率部队顺江而下，来到南京南门外仅30里处的新远镇安营扎寨。朱元璋不仅趁此天赐良机，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地盘，他还要趁此攻打南京，夺下这虎踞龙盘之地，作为自己争霸天下的大本营。长江下游的四月，正是美丽的季节。清晨，彩霞伴着朝阳在江面升起，樱花柳绿，把春意送到江面。小鸟在温煦的春光中自由地歌唱。春天来了，朱元璋在心里呼喊。他正当壮年，精力充沛，浑身有着用不完的力气。虽然他连夜匆匆赶了100多里路，却并没有半点累。12万士兵正在安营扎寨挖灶生火，迎了朝阳，朱元璋一马当先，一路狂奔，冲上江边的一座小山堡。徐达、常遇春、冯国胜等几十位猛将紧随其后，7000名勇士两旁护卫。在众人的簇拥下，朱元璋举目前方，望着那并不高大的南京城，心中豪情满怀。想当初进入濠州城时，他带了12队援兵的耳朵，跟在他身后的只有2个和尚师弟。可是现在事情仅仅隔了只有3年啊，他不但拥有了濠州、定远、滁州等20几个州县，上千万臣民，而且还拥有了跟在他身后的12万生龙活虎的军队。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上，权力的拥有需要靠武力，谁拥有最强大的军队，就意味着谁最有权力。朱元璋深深地懂得这一点，军队是他的胆量，也是他的权力。如今有了这么多的军队，这么大的南京城，在他眼里也看得很小，很容易夺取。朱元璋挥着鞭子，然后指向南京，扭头问道： 各位将军，我们需要多久才能进驻南京啊？ 胡大海说： 3天内我们把他拿下。 朱元璋开心地笑了。从河县渡江以后，这一路往东北水路齐进，却是令人振奋，简直是所向披靡。更令朱元璋欣慰的是，这一路的老百姓都是非常的欢迎和支持他的。元朝的统治太过腐朽，已经完全失去人心。朱元璋从中看到自己希望，也比较明白自己该怎么去做，才能够对自己更为有利。这么几年来，他打的绝大多数是援军，除了必争之力，他尽全力避免与义军发生冲突。这念想的建立，除了朱元璋自己的悟性，还有赖于冯国胜的引导。他虽然非常穷困，没有人来培养或者教育他，但是凭着直觉，他知道一个人要做成一些事情，就必须有一些方面的经验与知识，而要得到这些经验与知识，最简洁的道路就是拿起书本来学习。书本就是以前的智者的经验和知识的总结。有了这样认识，朱元璋在成功的学会乞讨以后，就决心回到寺院去学习。由于元军一把火烧了寺庙，他只好又进入军营。但这时候啊， 他已经尝到读书的甜头，再也不愿意放弃学习。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有些空闲，他就抓紧时间读书学习。这结果呢，使他比别人懂得更多，对现状也看得更加清楚。他非常清醒地知道，在现在这种情况下，谁发展得最快，成长得最强大，谁才能活到最后，成为唯一的胜利者。除此以外，他还非常清楚，这场战争打到最后，只能留下唯一的胜利者。朱元璋渴望成为这唯一的胜利者，因为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。在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胜利的时候，他却没有丝毫满足，只把目光盯着比自己更为强大的对手，警告自己努力赶上去，不然我会被他吃掉。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，朱元璋对未来虽然信心百倍，但是对于每一场战争却是异常的谨慎小心。这次攻打南京，他虽然有必胜的把握，但还是往最坏处想，不断地提出问题来问自己。这儿毕竟是南京啊，打入花鹤伏非等闲之辈，况且有40000多守军。想到这里，朱元璋看了看徐达与常遇春，然后又看了看冯国胜，他又一次问道：你们看有多长的时间能拿下南京？常遇春说：我们争取半个月拿下南京。冯国胜与徐达赞同的点点头：好，15天内拿下南京城，传令下去，第一个登上南京城头的人官升3级。朱元璋说完调转马头：走，回营议事，攻占南京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 我回头再望望你，像失色照片在眼前，这个茫然困惑少年，愿一生已过，投入每天永不变，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，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，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，无用再争取更多。风再起时，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，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，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。风再起时，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，再见见欢呼里再泣诉我情，虽已告别了，仍是有一丝。